防止在英国出现的高传染性变种新型冠状病毒在当地蔓延，造成第三波爆发。路透社报道，州首府墨尔本市区的街道和郊区在星期六清晨几乎没有人，当局下令民众留在家，除了外出运动两个钟、购买必需品、照顾他人以及无法在家工作的人士。澳洲网球公开赛亦都禁止观众入场，直至下个星期三。州卫生部门表示，过去一日新增一宗社区感染病例。州长安德鲁斯表示，总理莫里森已经同意在星期六大约100名旅客飞抵当地之后，停止所有国际航班飞往墨尔本。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温暖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年初三和年初四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午中后期朝早清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飞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现时啦，黄大仙竹园道去沙田坳道方向啦，仍然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天文苑。在新界區方面，西貢公路去西貢方向，近西貢消防局一段是擠塞，車龍排到豪涌。另外普通道出九龍近西貢市中心一段亦都是有車龍的，龍尾排到去惠民路迴旋處。跟住睇返呢一啲封路安排啦，咁就係呢喺九龙湾林泽街，因为有道路工程，去长业街方向近澳腾广场一段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係九龙湾嘅林泽街，因为有道路工程，去长业街方向近澳腾广场一段需要暂时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啦，你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50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今日年初二，这个继续都是应该处于拜年的很高潮的状态。牛年的开年，恭喜大家身壮力健，气壮如牛。希望我们的国家，我们是以农立国的国家，所以牛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有象征性的动物。咁啊，希望牛年俾大家一个好好嘅意义喺度。初二系一个开年嘅时间。咁我记得我喺呢个节目前几次咧，我就讲到呢个英国嘅作嘅历史学家一个马丁雅克先生教授，佢谈到一个问题。佢话今日嘅美国同中国嘅好多对撞咧，佢话就系大家睇为系国家嘅问题。佢话其实唔系，美国其实系挑战紧一个5000年嘅中华文明。所以咧，即系呢个唔系一个国与国之间或者两国之间嘅角力，而系对一个文明嘅角力问题。咁當然，如果只係呢個普通嘅國家嘅國力咧，就唔係咁呢個所謂咁緊張嘅。咁但係點解美國又會喺眼中對中國嘅情況覺得咁可怕咧？咁就係因為啊，呢一個已經係呢一種 超越了英美体制的文明，已经在世界上恢复，开始恢复它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时候，因此它的全球的领导力是体现了出来。本来呢是不紧要的，历史上这么多年，过万年的人类有文明的历史，这么多个文明体系都曾经在世界上有很出类拔萃的表现，无论是我们讲的希腊罗马文明，后来演化成现在美国认为自己是继承的东亚的文明，我们中华文明亦都是现在在树发紧力的，包括日本啊、韩国啊、新加坡啊、越南啊，我们叫做筷子文明，亦都曾经在全球这个有几千年的辉煌的历史一路延伸下来。咁印度亦都是一个好可爱的、好即系好有根底的一个古文明。咁当然其他国家的文明呢都是曾经在世界上辉煌一时。我觉得其实唔紧要啊，人类的地球是咁细，呢、这个咁细的地球，呢几种文明混下混下，我相信再混多200年，只要大家唔持一种排拒的态度，我哋全球的共融的文明就会陆续出现的。咁啊，而美国点解会咁惊呢？咁我喺呢个过年之前呢，就好小心咁揾到呢、这个一个印裔的一个作家，佢去解答呢个问题。个问题就系、喺美国人眼里嘅中国有几可怕呢？咁佢就做咗一张咧跨越各个行业嘅全球领导力嘅清单。咁呢个系一个叫做南亚研究通讯，大概系喺2月8、9号期间呢、这个。一啲俾我俾到我嘅資料，嗱咁啊具體時間，因為喺網上咧好多時間咧，大家用嘅時間唔同，所以不能作準。但係最主要嘅就係呢個係一個印度裔嘅一個作家嚇、去講點解美國人咁怕中國咧？咁佢跨各種嘅界別嚟做一啲統計數字，咁。他在做这个统计数字的时候呢，他就这样说，他说为什么获取信息这个越更加便捷，人们呢要了解其他国家的真实情况就会更加困难呢？这位印裔的美国人叫 Chris Canfin， 他指出很多美国人和印度人都生活在一个虚假的牵涉中国的信息的环境当中，使到特別是美國人呢越來越感覺到傲慢、自大、固步自封，他們都不能夠很客觀地去看清過真實的面目。這位作者他就做一張全球各個、非常之權威的有效的統計學的機構得出來的一個全球領導力的各種的數據。在这些数据里面呢，我因为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这么完整这样去拿到，所以呢我也都希望这个数据能够给大家有个参考。当然有朋友就跟我说，他说很多数据呢都有自己不同的同温层的，他倾向于哪里，他就会找很多跟他的想法一致的数据。那我觉得是有这个情况，不过也都看这个数据在哪里来。譬如说是来自联合国的、来自 IMF 的、来自 WTO 的，那这些数据就是全球他都会这样采用的，就不是某个研究单位的。而这位、作家呢，他是用世界其他不同的那些国际性的那些单位的研究数据。那他说、很多人对中国呢有一个很大的现在要研判的时候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有一种叫做中国即将崩溃或者必将崩溃，因为呢这个制度不好的，所以就算现在强都好啦，它必将崩溃。那我就觉得呢，即是亦都等于我讲全人类 整个地球最终所有生物都会死亡咁，咁呢个咁嘅推论咧就冇乜意义嘅，因为宇宙有起有终，咁呢啲咧亦都系好正常嘅事，所以唔系值得去拗。咁但系因为我哋讲紧呢啲好接近我哋嘅嘢，所以我哋就真系要知多啲啦。嗱，譬如好似一个咁嘅情绪一出咧，大家就好有啲嘅唔中意中国嘅人就好容易接受嘅。啊，中国其实比美国比世界落后咗成百年噶，咁大家咧就对于呢个推论咧就好中意听。如果佢唔中意中国嘅话，嗱，譬如好似有啲人讲，所有中国嘅产品都系垃圾嚟噶，咁嗱咁样亦都系会有人有呢个 mood， 有呢个情绪。去接受呢種咁嘅講法，咁當然佢諗下佢自己而家日常用緊嘅嘢，冚唪唥都係來自中國，咁所以佢又唔去作一啲深入啲嘅探討，咁啊相信呢個對佢嘅情緒有好處嚇。譬如好似話，中國係一個唔能夠自主創新嘅國家嚟噶，全部都係咧呢個抄翻嚟嘅咋咁嚇。譬如好似話，呢個係一個好貧窮、污染好嚴重嘅。好極權嘅共產主義國家，好乞人憎噶咁。嗱，咁呢啲咧都係咧，現在喺網上仲係好多咁嘅講法嘅。咁如果有啲嘢完全已經唔能夠大家有所溝通啦，咁的確係講都無謂。但係我哋如果攞翻嗰啲國際嘅準確嘅數字嚟睇，我哋可能就會比較冷靜啲想下呢啲嗰個數字。同頭先講嗰啲崩潰論啊、即將滅亡啊等等呢啲咁嘅詛咒性嘅情緒咧，我相信係會有好大距離。我喺呢個節目裏邊，我承認自己咧係一個非常之熱愛我哋中華、親近我哋祖國嘅一個香港人。咁所以我自己當然我承認，我攞嘅數據好多。是在我的这个比较热爱我们的国家的那个同温层里面。但是事实上的数据又不是来自那些有倾向性的研究单位的话，是来自全世界的公共单位的话。所以它的可信性当然就不同了。譬如说它自从这个数据在贸易和制造领域，它分四大领域来讲的。贸易和制造领域在2014年呢，我们在贸易和制造领域中国的购买力平均价即是 PPP 的 GDP 是位居全世界第一的了。 长寿，逆流便向上游，微笑者可得救，难过更过不好以后。逆境出对手，时运也过节奏，高手能守，然后自由，然后。上游亦升下流，能吃苦都不愁，迎接晚风就当前走。勤力是我密友，陪着我走过最惊险时候，朝着明日走啊走，强横要天也佩服地拍手。勤力令我自由，无常中得。自信的成就，胸怀迈过四海，人潮任我游。 魂也各自走，高手能收，然后自有然后，相由亦剩下留，能吃苦都不愁，迎接晚风就当荡千秋，勤力是我密友，陪着我走过最惊险时候，朝着明日走啊走，强横要天也佩服地拍手，勤力令我自由，无常中得到自信的成就。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第二个在贸易、经贸和制造领域的数据，叫做名义的 GDP 是世界第二，2018年是 13.5 万亿美元，2019年是 14.4 万亿美元，相当于这个数字相当于排在中国之后的四个其他国家的总和，这个就是一个统计数字。他说到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之后，一直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家。在全球的运输集装箱的统计到，集装箱的吞吐量是世界第一，它占了全球市场的 40%。十个世界的港口，七个就在中国。嗱，这个咧唔系话可以，我哋因为同温层，所以咧去讲得嚟，我哋听得好舒服，而系有具具体体嘅数字，有具体嘅图表喺呢度嘅。所以我觉得呢个嘅变化，呢个嘅情况，当然就系体现咗中国一步一步步上复兴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个位置。他说在一个统计数字，世界第二大的进口国家，现在的进口总额呢是 2.1 万亿美元。这个呢也都是世界第二大的国家的进口国家。第六，制造业的增加值呢在世界第一。他说中国占据这么多年以来，到2010年呢，中国占据了一个百几年来都是美国最强的那个位置，本来是美国110年来都是美国世界第一的，但结果呢在2010年呢就让了给中国了。我觉得让当然不是美国让，而是个世界的数据就变成是这样了。这些都是现实的情况。我讲这些情况，我是想告诉一些他的同温层不喜欢中国发展的那些朋友听，即是说事情是在说变化当中。至于第七个数据，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现在经常最少3万亿美元在手，是全世界最大，而且占过所有国家的总数。世界第二大的美国国债的持有者，即是美国最大的世界债主，就是中国。他经常超过1万亿美元以上的这个债券是由中国拥有的。他有世界最大的银行体系，即是中国银行体系，因为人口多嘛。所有的资产总计算呢，2016年呢已经超越欧盟，成为世界第一，是美国的两倍的银行体系。这些呢都不是说一个研究所的自己的统计，而是世界最大的国 際機構、銀行機構的統計。中國成為全世界130個國家頭號貿易夥伴，即是說有130個國家都是跟中國是最大的貿易額的，有37個國家是以中國作為最大的出口對象國。這些都是在去年年尾的時候國際的統計在這裡，那這些數據也都造成所謂美國為什麼那麼害怕。他們第十一個數據就是在過去十年之中全球的 GDP 的增長貢獻率最高的是中國，是達到 25% 到 35%， 是美國的兩倍。那這個意味著全球過去的 GDP 每增長100元美元，其中有25到30元是來自中國。那第十二個數據呢，鋼鐵、水泥、鋁的產量是世界的第一，他們所用所生產出來的水泥比美國整個20世紀用了的更多。那這個呢又是一個很權威的統計數字。發電量是世界第一，全世界最大發電量的中國。原油進口用量是世界第一，工業機器人的採購量是世界第一，它是在2018年的時候佔全球市場要進口工業的那些自動化的機械人，那些自動的機，即是做車啊做什麼，那些自動化你在電影到電視到看到的 40% 就 是由中國來使用。常規汽車的產量是全世界第一，每年超過2600萬架車是落地而被中國人用緊的，因為中國人口多，中產階級已經有4億上咗嚟，基本上每一個中產階級家庭都是有一部車以上，有些家庭是兩部三部的。這個就是中國，我自己在上海在北京見到的，我們的即是見到的情況。那麼科技的產品的製造基地世界第二，咁啊要注意啦。製造 T 恤啊、服裝啊呢啲嘅世界工廠咧，已經唔係中國咧呢個壟斷曬噶啦，亦都攤開咗俾好多其他國家。咁有幾個數字啊，仲有趣喎。第十八個數字咧，全球億萬富翁嘅人數佔世界第二。在2020年的时候呢，总共有415名中国人的亿万富翁在国内。第十九个数字呢，就是百万富翁的人数是世界第二，得有500万人，可能呢很多是这个美国人啊、日本人啊那些。那总数呢，中国是百万富翁的世界第二。按照市场的值来计算呢，世界第二大的股市是中国。在2014年中国的股票市场总额就超过日本，2014年。第二大的债券市场是达到16万亿。所有这些这样的发展，譬如像500强，现在中国最多。500强里面中国大陆占124家。而美國呢只係佔121家。 You don't matter how they try to down us, we're always gonna get up, we're always gonna try to do better,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Let's just do this. 趁海邊有風，趁天黑有夢，盡力做中國，到處去碰碰，趁你我風度，好好的感動，望著蔚藍天空，世間需要夢，哪怕是為了夢。California Dreaming，世界美好到風。 just one phone call, you become nothing. What? How you gonna do something? Courage and the people have no fear. Yo, it ain't just time. We got this world on lock. You gotta keep your head up from the world's on top.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gotta stay as one. Preserve peace and unity for a daughter and son, so we can all live our lives. Hong Kong Radio News 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有政党到政府总部外请愿，要求政府设立失业援助金，支援受疫情影响的基层市民。政府派员接收请愿信。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和另一名成员以财神的打扮请愿，要求政府向失业一个月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发放失业援助金，建议金额6000元。他们又要求政府批准在港紧急使用国产疫苗，设立居所租金扣税和多种的税项宽免等。民协大约6名成员亦都到政总外请愿，有人带上印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肖像的道具。民协除了要求政府设立失业援助金，又要求提升最低工资到每小时40元，就最低工资水平一年一检，以及将新型肺炎定名为雇员补偿条例中的职业病。有警员在场提醒他们遵守二人限聚令。沙田车公庙朝早8点开放俾公众，大批市民入场祈福。市民胡先生希望疫症快啲过去，一切回复正常。对于乡议局主席刘业强为香港求得中签，胡先生认为政府嘅施政唔够精准，希望签文帮到政府。另一名市民陈太买了2个风车，认为最重要是身体健康，希望政府多做功夫令疫情快点过去。他又说有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认为过程畅顺，很快就可以入庙祈福。因疫情，入场人士需要佩戴口罩、量度体温，入庙前需要扫描安心出行流动程式二维码，或者接受职员登记个人资料。入口提供消毒搓手液、跪毡、签筒、风车和鼓棍会定时消毒。再多一名新型肺炎确诊病人离世，本港累计193名确诊病人死亡。那名60岁男病人是的士司机，住在深水埗华宝楼，去年12月31日确诊，入住明爱医院接受治疗。病人情况之后转差，上个月2日转送到玛加烈医院深切治疗部，现至昨晚离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决议，要求缅甸军方释放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允许联合国监察员到访当地。47个成员国应英国和欧盟召开会议，决议获一致通过。美方代表在发言的时候敦促其他成员国仿效美国，向缅甸军方实施制裁。缅甸军方表明决议与他们无关，中方代表说缅甸发生的事实是实质上属于缅甸内政。缅甸各地继续有民众不理会军政府呼吁上街示威，期间有昂山素姬的支持者与警察爆发冲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说，缅甸至今超过350人被捕，包括官员、记者、僧侣和学生。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温暖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年初三和年初四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下星期中后期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嘅慢线有意外，一带咧系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过去蒲岗村道。咁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嘅慢线有意外，车龙排到蒲岗村道。驾驶人士请你尽量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畅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现时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系新界区，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仍然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南边围汇旋处。咁另外啦，反方向普通道出九龙近西贡市中心一段车龙排到过去大网仔烧烤区。翻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我刻意地引述呢啲数字，都系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嘢。呢度系可以客观地反映咗中国最近呢十年嘅大步攬上世界嘅舞台上边。呢、这个亦都系造成咗今日世界咁大嘅政策、外交、军事、经济、文化互动的这个震波这么大的原因、啊、你就算讲到食物，中国的第二十三项的统计、啊、世界的银行的大米、小麦、土豆、啤酒、茶叶、苹果、草莓、葡萄和所有的农产品、蔬菜、水果，中国是世界头号的生产国，亦都是头号的消费国。中产阶级的人数而家已经是世界第一，最多人数有四亿人，在2015年就超过美国，在2018年已经去到 3.5 亿人，到2020年的时候已经是4亿人。在全世界富有的 10% 的家庭当中，中国人的占比是最高，超过了美国。现在呢是有一亿中国人的身家呢是超过110万美元的。第二十六个统计数字，脱贫成就按联合国的标准是世界第一，已经有8亿人是在收入上脱离了一个贫穷线。到2020年的时候呢，联合国的调查呢基本上已经消除了联合国标准的绝对贫困。咁啊，电子商贸世界规模第一，是美国的三倍。世界最大的个人奢侈品占世界总额 35%。所以法国、德国、意大利难怪一定会跟中国搞好关系。因为全世界只有中国能够销售得起大量这个奢侈品，是占世界 35%。在2019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零售市场，它的即是百货公司的销售卖东西呢是达到 5.6 万亿美元。在第三十项的统计呢是更加影响全球的，就是国际的旅游支出排名在世界第一。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游客的消费额是美国人的一半。但到2017年的时候呢，中国游客的消费额在全球呢每个国家的统计呢已经是美国人的两倍。嗱，咁呢个咧就系咧人民衣食住行里边嘅最简单嘅生活情况嘅统计。嗱，呢啲统计系最具体嘅、最落实嘅。我哋香港好多嘅听众朋友，佢哋确实系连深圳个边界都未攬过去嘅，佢都冇睇过深圳、广州、我哋大湾区。我哋杭州湾区、长江嘅湾区、 渤海湾区所有的情况，更加而家讲到成都啊、重庆啊呢啲嘅发展，人民生活嗰个直标嘅情况咧，呢、這个已经系咧我哋成日翻国内嘅人系好清楚。有一个听众写封电邮俾我，一封信俾我，可能都系年长嘅，佢话希望我能够讲多啲国内嘅我落过地嘅案例，譬如话小岗村啊。譬如好似话咧，呢、這个新加坡啊，即系北京山陕嗰边嘅嗰啲乡村，而家有咩变化？嗱咁咧，疫情过后，当然或者可以做，但系喺现在嘅情况咧，我估计我只能够睇下工作上有冇机会去得到。但如果去得到咧，我一定咧想办法比较准确地，唔加任何嘅渲染地。将我所见到的情况同我哋嘅听众分享，我想要做到嘅就系让我哋所有中国嘅人民喺全世界嘅，无论你系港侨或者你系马来西亚嘅华侨、新加坡嘅边度都好，大家去除一种成见，睇到我哋中华民族系喺21世纪已经系开始喺世界上企咗出嚟。我记得我自己写的著作里面我讲到五个中国人，而家咧系第五个中国人。呢第五个中国人就系应该比较富裕地喺世界活动嘅中国人。当然，我哋需要做好教育，让我哋呢啲中国人喺世界各地活动嘅时候有更好嘅礼仪、更好嘅文明。按照呢个一个调查嘅机构叫做益普索嘅调查机构。他说在2020年的时候呢，盖洛普民意的测试，中国在世界法律和秩序板块是排名第三。其中一个题目，你独自行走的时候有安全感的板块排名第五。90%的中国人说他一个人走路的时候会是有安全感。在美国呢，这个比例呢是75%。这些这样的人民生活的具体的调查的情况呢，是很能够让我们去知道国家的社会的发展的。他说根据哈佛大学一个持续13年这么久的研究，请记住，我知道大家中国的研究你们就会说、哎、他们是夸大的。这个是哈佛大学一个跟踪了13年的研究，95%的中国人对现在自己的政府是感到满意的。是认为呢这个国家是带领他们生活好了的。咁啊，另外一个嘅信托型嘅嗰个投票嘅研究机构叫做埃德曼信托投票2020年嘅研究。90%嘅中国人呢是信任佢自己嘅政府。82%嘅人信任佢哋自己基嘅中国，即係中国人信任自己中国嘅商业领袖。这个呢在全世界来讲又排名好先。中国人对自己的政府对自己的商业领袖是很有信心。在这个益索普的民意调查里面，在2016年就已经有90%的中国人表示自己的国家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他们有信心。其中有另外一个调查是2017年的，叫做 YouGov。93%的中国人对未来充满希望，中国人是显示出特别的年轻人是世界上最乐观的人。有41%的人认为世界呢，他们眼中，中国人的眼中说中国会变得更好，世界会越来越好的。但是美国人对这个问题就不是这样，只有 6% 说世界会好过现在。 愿世间都珍惜，信和爱能相爱，奉上一生光阴去竞赛。谁亦不必争议，不需对峙。明日纵使跌低，宁愿抗争到底。愿世间都摆低对骂战和偏见， 愿你听最心声与意见，明日不需枪炮，只需对话，蒙着眼的那位难被战火的洗礼。问世上还有几多人苏醒一个灵魂，愿我们能有理想释纷争，再放下怒愤，没法能忘记这天绚丽白色哀伤的日期，万世静等你。话我知苍天想思念你，求真理，话我知应该怎爱到你，沉默不可解决青春岁月，承诺太早说穿，随便转更加仓促。问世上还有几多人枯萎一个灵魂，愿我们能有理想释纷争，再放下怒愤，没法能忘记这天绚丽白色，我们来过此一起行多远，想说问世上还有几多人睁得开眼沉睡去，为你而流过那些幸福的眼泪，没法能忘记这天千钧一发，是你未逝身躯豁得出去，用爱紧抱自由，愿觉醒在无奈兜，愿你终于清醒，有没有？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在一个叫做皮丘的大型面对的面的调查，一个对一个的访问的调查当中，82%的中国人认为呢，他的细路将会比自己这一代更好。90%的中国人认为呢，中国的经济会非常好，或者会越来越好。有73%的三嘅中国人认为中国是他们的中国式理解的民主的。而同时有49%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民主是这个他们接受的。84%的中国人认为美国民主很重要。亦只有73%的美国人认为民主很重要。嗱，咁呢个皮丘的调查呢是有很全面的这个调查。咁當然佢仲有後面呢個關於科技大國嘅調查，喺互聯網嘅調查裏面嘅用戶數量咧，世界係第一嘅，因為喺1998年中國得200万互聯網嘅用戶，到2008年就到3亿，到2020年嘅時候就去到9亿。嗱，獨角獸公司嗱呢啲喺搞股票嘅人就會知啦，即係所謂咧10亿美元嘅初創公司。全世界数量呢，中国排名世界第二。中国独角兽的公司数量是227家，美国是233家，美国有占先。有趣的是美国有16家 獨角獸公司其實就是中國的移民華裔的美國人創立的，即是說呢美國和中國的獨角獸公司佔全球最大的比例，但當中的交接點就是華人所創的公司。至於風險投資、啊、電子商務、啊、移動網絡、啊、智能手機、啊、太陽能、風能、水電發、水力發電、啊、電子汽車的製造和銷售、啊、這些全部都是世界第一個位置、啊、頭號的消費級的無人機的強國，不是打仗，不是戰場那些，佔全球的市場 70%、啊咁啊，呢、這个好多人都用紧中国用嘅各级别嘅无人飞机，无论佢攞嚟拍摄嘅、要嚟玩嘅，全部都系消费级。哦，仲有一个惊人嘅数字就系、是、超级计算机头号嘅强国，世界500台嘅超级计算机，有227台系中国制造同埋拥有嘅。咁啊，移动嘅支付啊！即是大家那些電子支付呢是世界最強最大的國家，規模比美國大50倍。那麼這個呢就是講消費。那麼第四個它的統計就是基建，基本建設。它說摩天大樓呢排名世界第一，世界上現在超過一半的摩天大樓都在中國。第二，國際的基础设施项目拥有是世界第一，所以在一带一路上面涉及到15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基本建设都是中国在那里推行的。那这个呢，所以他们的人说他中国是一个基建狂魔。第三个数字就是跟科技很有关系，专利数据的专利数字的登记是世界第一，而家全世界所有专利一半，吓据呢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嘅报告，中国嘅国际专利嘅数量排喺世界第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立咗之后，自1978年以嚟，美国一直排名排第一，直到近年先俾中国超越。到2019年，中国拥有589,900个国际专利。是一张整个世界的知识产权的组织图里面，你就看到最大数量的是中国，第二的是美国，第三呢日本。那个数据就是这样的，58.990是中国，57.840是美国，52.660是日本。那三大国家就占了全世界的专利的注册。还有这个基本数字很重要，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中国是全世界最多的第一名，是美国的总数的四倍。中国的科学技术人员的毕业生比美国多四倍。2016年科学出版物的数量排名世界第一，排名前10%和前1%的论文数量亦都喺处增加，即系除咗话数量多之外，排喺头十名嘅文章，第一名嘅文章嘅数量亦都系增加。嗱，仲有一个好基础数字，高中生学数学、科学同埋阅读能力系排名喺世界第一，5G 嘅领域世界第一。人工智能投资初创公司和出版物的数量世界第一。据美国科学委员会说，2019年中国研发支出研发 R&D 的比钱的排名是世界第一。整个的数字是看到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是大跨度这样超越美国。这个也是造成美国这么恐惧的原因。第十点关于科学呢，就是轨道空间卫星的数量排名世界第二。截至2020年三月，三月到现在呢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数据已经落后了。中国有363粒很活跃的卫星。2018年中国成为第一个登陆月球背面的国家。2018年、2019年 中国的火箭发射的次数世界第一。2020年中国发射了39次的卫星，仅次于美国。同年中国北斗号的35个导航卫星全部投入使用，成为美国在 GPS 方面的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在全球165个国家的首都中，使用北斗导航比 GPS 更加方便，因为中国的北斗导航是后来设计的，所以更加方便各方面的使用，觉得更加使用得便利又便宜。这些呢是中国作为后发的国家一路追上来的。所以这个研究报告就讲，他面对这样的中国，美国该怎么办？一，你可以试图压制中国，甚至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来维持美国的全球的霸权，抑或不是这样做，而是改用大家对话建设性的安排，将个世界搞得更好。他说谢天谢地，看来美国呢大多数的学者专家的答案是应该走向携手合作，这个才是呢这个人类的方向。那我觉得这篇文章呢就是来自这位先生，他的他是英文名来的，叫做 China's Global Leadership 的 List， 即是他全球的领先的范围有些什么。那这个大家可以去 check 下这些数字，但无论怎么好，我希望给大家一个感觉，中国人有机会一步一步一步走上来，是我们所有中国人值得高兴的。我不是想 讲种族主义，我很清楚我成这么多年在这个中国境外香港这些殖民地的地方生活，我很清楚长期以来作为这个我们细眼睛黄皮肤的我们的亚洲人种，在西方世界里面我们的地位是怎样。我亦都好充分睇到充满着傲慢同偏见嘅对我哋嘅眼光，但我觉得呢个时间将会一步一步过去，我哋唔会掉转头用傲慢同埋偏见嘅态度对其他嘅民族，但係我哋嘅被轻视嘅日子係一步一步离开我哋啦。 环越大沙漠越过超的汪洋，如疲倦小鸟只飞往你的方向，原来用希望才能够支撑到这一秒，余下一切不需要想，将和你经历最好时光可以吗？还有逗留在耳边的说话，期待着和你复述爱的神话，听见吗？可以放从头树荫内寻回了栖息安稳感觉，全属于你张开了